国际人道主义战士。而此时对于库里申科而言，面对日本法西斯横行中国的行径，他最渴望的就是像雄鹰一样去战斗。 鉴于轰炸重庆的日期主要集结于汉口机场，苏联驻华空军顾问决定派出四川省成都的重轰炸机去袭击日机在汉口的基地。1939年9月，库里申科受命执行此次轰炸任务。很快中方情报人员接获消息，10月3日，日军将在汉口机场迎接即将入列的一批新式轰击机，一场轰动世界的大空袭正在悄然酝酿。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算算日子，库里申科不由得发现自己已经离家好几个月了。当初接到这个秘密任务，匆匆离家，都没有能够和妻子女儿告别。来到中国之后，为了保密工作，他也只是寄出了一封家书，告诉他们他调到了一个东方国家出差。想到这里，库里申科提笔又写下一封家书。重庆市万州档案局为我们栏目独家提供了这份珍贵档案的复制件，一起来看一下。在这封信里，库里申科首先是报了平安，继而他这样写道：之前我很少为你们准备过什么礼物，但是现在的经济状况让我有可能给你们准备礼物了。礼物很简单，但是也很用心。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把礼物交给你，我也知道你不是非要这礼物不可，但这是我应该做的。他落款的时间是1939年9月15日。短短的话里是库里申科对于家人深深的思念，但无论库里申科自己还是他的家人，恐怕都不会想到这将是他留给他们的最后一封信。 1939年10月3日，当天上午，日海军航空队的军官全都聚集在指挥所门前，迎接孟庚京航空队6架新锐攻击机的到来。一向目空一切的日军认为，此刻国民党空军避战还来不及，不可能来袭，因而毫无戒备。结果正当这批日机刚刚降落，正要进行交接之时，库里申科率领的苏联轰炸机群就突然飞临他们的头顶。顷刻间，50多个100公斤的炸弹落在指挥所门前。日海军空中航空队副队长小川、孟庚京航空队副队长石河等4名校官和1名尉官当场被炸死。卢武航空队司令官纳里莫雄大佐等25人身负重伤。曾指挥轰炸重庆的日军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种原243少将的左臂被炸掉，34架日机被炸毁。此次轰炸，库里申科轰炸机大队以仅仅一架飞机受轻伤的代价，换来了日军近半年无法启动对中国重庆三峡地区实施轰炸的可能。突围跳机救下同伴的库里申科，却为何迟迟没能上岸？ 但是他的主人库里申科却永远的长眠在了这片他用生命来捍卫的中国大地上。 在重庆万州，又是怎样的一对母子默默坚持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守护？档案继续揭秘。 半年无法进行轰炸，这还并不是日军最大的损失。照片中的这位